Hello， 我们说呢，任何事情呢，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啊，晚的是你从来都不敢开始，是吗？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一年又一年，除了年龄长了一岁，那么其他呢，依旧会是老的样子。而一些开始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呢，那些所谓的困难，都只是自己设想的而已。所以呢，各位一定要勇敢一些哦。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啊。我们说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呢，可是世事难料，终会有一天呢，青梅呢也会离开竹马，竹马呢也会找到另外一半，彼此心里呢都会有那份珍贵的感情，因为他们呢却都彼此不能够忘却。所以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曲，来自银铃带过我们一首歌，叫做是流光记，掌声有请。 喝一口气就变个仙女，还要你贴上台板精心的胡须，老街里跑过一圈，当周游天地，回来南疆三百个传奇。春和秋，雪和雨，排遣小四季，两个人翻开书眉，找到颜如玉。明天远隔远时光里，住着背不完的喜剧。山缠你，可怜牛郎织女还没到重逢佳期，是不是戏谑偷懒不肯太殷勤？望你重逢注定一山中未尽，唐宋人民情，从那年同居成干里两郎到关雎，岁月走走停停，没写出游记，却把心事给你。 刚讲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银铃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的是流光记啊。那选了这首歌呢，因为要跟大家聊一聊中国风啊。中国风呢不是一种音乐风格，而是一种概念。那么说到中国风呢，你可能会想到周杰伦啊、王力宏啊、林俊杰啊等等等等。那么在互联网的时代的今天呢，网络上流传着大量的古风作品还有创作人，那保留了传统的中国风的五阶的音阶还有这个配器，那么还在向更多元的圈层来跨界。那除了我们这些家喻户晓的歌手以及歌曲之外呢，其中徐梦圆呢也算是其中的一位出色的代表了。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是不是也要好好的关注一下他了呢？那下面要登场的就是他的一首歌，叫做是藏，我们来听听看。 晚风轻轻带着初春的凉，点味汤是青梅子的忧伤。听闻最近你要前去洛阳，在心中结一层数就寒霜。 书院先生把我心有伤 怎同窗，定不要遗忘，剑下要苍苍，白露呀微霜，我才不是文盲，莫笑我荒唐，来不及背老就和你分享。 茶香清香伴着那炎炎曙光，两味汤怪夏日闷热难扛，一方心间你说想念家乡，顶住了轻轻看看小学堂。 啦啦啦啦，晚风瑟瑟带着入秋的凉，莲味汤是灯会生活的光，中秋归乡并肩将月而上，却没成想碰见八个同窗。 其中有个姑娘眼睛大又亮，对你说什么前路还漫长，怒火冲破胸膛却显得短长，斟酌着开嗓，她好生漂亮。 窗庭埋下一坛翠绿秋酿，星星念绿你去长花正常，藏住不说最是一味绵长，你偏偏懂得我所有佯装。啦啦啦啦，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说给给呢是西北人的口头禅啊，比单个给呢是要更坚定还有更真诚了。那47岁的马条呢心怀感恩的创作了这样一首歌曲啊，那给过他的人呢他都会给给啊。那这些呢有的是在他的路途当中拉他一把的人，那有的是在酒桌上劝他少喝的人啊，有半夜归来给他留门的人，也会有着为他悄悄求着别人的人啊，有陪他终老忍了他很老很久的人，有嗷嗷待哺慢慢成长 当的人啊。那么这些人呢，也同样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用什么样的心去对待他们呢？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来自马条带给我们的《给给》，掌声请。 把该给的给给路途中拉你一把的人，给给把该给的给给给酒桌上劝你少喝的人，给给给一个望着你远走夜半归来为你留门的人，给给给一个为爱如山为了你悄悄求着别人的人，给给把该给的给给给路途中拉你一把的人，给给把该给的给给给酒桌上劝你少喝的给给给一个望着你远走夜半归来为你留门的人，给给给一个为爱如山为了你悄悄求着别人的人， 从新疆到北京，马条呢形容自己，我最早是一张白纸，啥都没有，有一些自己呢也不知道的污点，因为当时也没有信仰，什么也没有，慢慢的这张颜色呢涂成了黑色，涂成了一张反逆的颜色，特别愤怒，那最后呢慢慢的又舒缓了，变成了一种蓝色，一种自由的蓝色，可能现在呢又是一种黄色，偏温暖了。许多人情绪的控制呢只敢抓住而不敢放弃，但是呢什么都不敢放弃，那你该活得有多累啊，是吧？那所以呢会放弃生活才能够更加的洒脱，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哦，这首歌千万不要白听喽。 She played the fiddle in an Irish band, but she fell in love with an Englishman. Kissed her on the neck and then I took her by the hands. Oh, baby, I just wanna dance. I met her on Grafton Street, on the side of the bar. She shared a cigarette with me while her brother played the guitar. She asked me, what does it mean, that gilly gig on your arm? Said it's one of my friend's songs, do you wanna drink on? She took Jamie as a chaser, Jack for the fun. She got Arthur on the table with Johnny Red and a shotgun. Chatted some more, one more drink at the bar. Then put that on the jukebox, got up to dance. You know she played the fiddle.In an Irish band, she fell in love with an Englishman. Kissed her on the neck and then I took her by the hands. Oh, baby, I just wanna dance with my pretty little Galway girl.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Galway girl. Hey,

If only we could turn back time, back to the day we said goodbye. Maybe your heart would still be mine, my love, if only. 既然爱让你找到真切，其他都无所求，早就无惧任何危险，早就该一起往前走，你我却放手。如果 soffi forte il vento e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世界级的男高音歌唱家，那来自意大利的安德烈·波切利，一位古典跨界音乐男高音，与阿妹张惠妹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是 If Only 啊，但愿啊。那说到安德烈·波切利呢，从艺多年来呢，他和莎拉布莱曼、还有席琳迪翁、张靓颖等很多的海内外的大牌都有合作过。那对于刚才这首与阿妹的合作 If Only 呢，也真的是一首诚意之作了哈。那歌迷呢也是大呼波切利呢真的是太会选女生了。那对此次中西合璧的合作呢是给予了非常高的肯定。那更值得一提的是呢 ，If Only 呢是出自谱写《告别时刻》，也就是《Time to Say Goodbye》，堪称创作梦之队的实力搭档，由卢西奥·库兰特图填词 ，Francisco Settle 作曲，真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了。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呢，中西合璧，大家也能够喜欢。好了，这样吧，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为你推荐啊。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很好听，有请我的搭档董鹏。 Power Music。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邓紫棋的全新企划《音乐童话三部曲》继续连载，第二张 EP 的主打歌已经正式推出，标题叫做《那一夜》。歌曲讲述了一个疲惫的她在遇见爱情之前，一直用孤单防卫自己的脆弱，直到遇见爱情那一夜，天地都亮了。爱情从不问为什么，因为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我不需要拥有什么，只要彻底被你拥有着。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DJ 董鹏向您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邓紫棋《那一夜》。 没有心脏就没有受伤，不抱着希望就不会失望。风中的雀不渴望飞翔，不带到身亡，在了的暗香。可是不为爱为什么，又不为什么，生命是什么，人若没有爱有什么用。 也再没有杂念。笼中的我唯一的欲望是被你的力量无完整的进展，爱情从不问为什么，因为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我不需要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Hey, welcome back，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钟辉。穆小雅的歌曲你真的听过吗？最近呢，我发现很多人都在听一首歌，就是来自穆小雅的《城南谣》啊。明明是一首轻描淡写，但是呢，却唱红了很多人的眼眶。那这人呢，就是越长大越会发现，让你掉眼泪的不只是昨夜的酒，还有音乐里的故事。一句可能唱出了多少放不下，那一句能否唱出了多少的遗憾？可能否，可能，能否，每一句都是一个问号。其实呢，每一句都会有其中的一个答案。那么在他的那首《可能否》走红之前呢，穆小雅呢是南京一家书店的设计师，弹琴、写作、设计这三件事呢，几乎填满了他所有的日常生活。那么在网上呢，我们也是听到了他的很多的作品，包括早期的 demo， 那发现他呢真的是一个能动能静的姑娘。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他的那首《城南谣》，掌声请。 窗，风霜镜，眼 愁，新一天小曲儿哼，冬日乐融融，旧符换笑颜绽，爆竹声声辞旧年。 来自穆小雅的《城南谣》，我相信呢，像穆小雅这样的多才多艺的同学们一定会有很多啊，他们可能分布在全国各地，分布在各种各样的工作岗位上啊。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坚持彼此的梦想，那终会有一天大家能够看到你、听到你的，是吧？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安排的是来自东来东往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夜里不睡的人啊。夜里不睡的人呢，心都是敞开着啊。东来东往呢发布了自己的最新的一首单曲，就叫做是夜里不睡的人。当年呢，他们凭借着一首别说你的眼泪我无所谓是家喻户晓，是众多网络歌手当中的佼佼者啊。那么他对音乐的执着也很真诚，有自己的想法。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呢也是一首苦情歌了哈。那么记忆有多浓，伤就会有多深，是因为心无所依还是梦无所寄？那可是在夜里的沉沦呢，只会任由思念肆意的滋长，何不以梦为马，换得一真的轻松呢，是吧？所以呢，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东来东往的夜里不睡的人，送给大家，也送给那些经常晚上失眠的朋友们吧，好吗？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希望这一天的节目呢带给你的是满满的正能量，我们希望明天的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迟到哦。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战马能量音乐，拜拜。 一次一次的舌吻，相同又自我否认，难道是错在太天真，错在我还不够残忍？一遍又一遍的等，经过又离开的人，是不是谁都如月沉，伤口就比谁都深？轻狂恕我们的魂，若白昼下世界太嘈杂，请在黑夜让我们沉沦。夜里不睡的人，请打开着门，为一个街留一盏灯。